我喜欢旅游，喜欢拿着单反到处拍照，拍美丽的风景，拍家人的笑脸。我会变魔术，女儿说我总能变出一个个袋子，把她旅游时吃的零食果皮统统装下。我还是个篮球运动员，总能把用完的矿泉水瓶准确地投入垃圾箱。你问我是谁？我只是个普通的游客。 每一位游客都是文明的使者，文明出游从你我做起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线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这是来自乐器王国的音响，这是黑白键盘上跳动的旋律，请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频道有线调频98.6兆赫钢琴世界，每天0点12点播出。 欢迎收听钢琴世界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在今天的节目中 为大家播放的是钢琴大师佩勒比特演奏的一组钢琴小品，曲目有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、肖邦的夜曲、肖邦离别练习曲、德沃夏克幽默曲、李斯特中莫扎特回旋曲、舒伯特军队进行曲、阿拉贝特第二号、巴赫哥德堡变奏曲、李斯特爱之梦、肖邦夜曲第二号、贝多芬热情奏鸣曲、柴可夫斯基船歌。下面就请大家欣赏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